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活不同。 中午12点，北京，再多的话都不如一句好好吃饭。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这个园子让我欢喜，让我忧。 这个大学让人倾慕，让人愁。时光深处，这个园子里有什么样的故事？你对北大有怎样的困惑？北大到底有没有校训？ 为什么好好的湖要叫未名湖？ 什么时候开始北大有了优秀率，有了 GPA？想不想听最八卦的北大历史？ 你想不想听最犀利的燕园之声？ 我们为你扒一扒这个传说中的北京大学。燕园之声隆重推出专题节目《闲聊北大》，八卦无罪，考据有理， 敬请关注。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闲聊北大栏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汇编。 我是一鸣，你看我这计划本里 DDL 都连在了一起，一点喘气的时间都没有。做大学生也要大学生的苦衷嘛。 哎，等一下，我来看看你这个计划本。哎，这是什么呀？这儿有一个创业计划书要在下周交，这是什么东西啊？你最近想创业了？ 这个不是了，这是一门通选课程，要求我们进行小组组队，期末上交一份完整的商业计划书，最后还有一个大的 presentation 给各个投资人进行展示，没准儿还有机会获得创业投资呢，还是挺有意思的，我觉得。 哦，这个课听起来非常有意思啊，我也很想参加呢。可以通过一门课程实现自己小小的创业梦，然后还可以积累一定的经验，真的是很不错呢。话说回来，这些年来啊，浓厚的创业气氛早就从社会转移到了各大高校内，大学生都争先抢后的通过创业的形式呢，去实现自己的一个创新的想法，然后并在过程中锻炼自己的能力，然后 提早的去步入社会之中。以北大为例呢，我们可以很容易的从课程安排表上就找到至少，我觉得真的是至少五个关于创业的课程，就例如光华，我就知道有类似模拟创业这样的课程，还有那个通选课、光选课都是有这样的课程的，连各种商业计划大赛也围绕着这样的一个创业的主题来展开，然后来锻炼大学生关于创新和风险的一个能力，然后这样的一个新的认识吧。 对，那是当然，真实的创业项目也是层出不穷。可能大家最熟知的创业团队就是离我们日常校园生活最贴近的 OFO 团队，但是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我们并不熟悉的领域都能看到各位校友们创新创业的身影。 没错，的确创业是进行一个资源整合的过程，它需要人的创新能力和一些比较好的想法，但是呢我觉得好的机遇，所谓的机遇就是运气，对于创业团队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根据杰弗里·提蒙斯所著的创业教育领域的经典教科书《创业创造》，在这本书中对于创业的定义呢，他说创业是一种思考推理结合运气的行为方式，它为运气带来的机会所驱动，需要在方法上全盘考虑并拥有和谐的领导能力。 这样看来，一个成功的创业项目真的是需要天时地利人和才可以得以落地。那我们今天就来聊聊怎样才能成功的创业，成功的创业有哪些因素呢？ 好呀，那由我来开始。首先呢，我觉得创业要有一个好的想法去驱动。还是以我们最熟知的 OFO 团队为例，作为车协的积极骨干之一，其实他们最初就是想做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他们曾经尝试过在台湾去环台湾去骑车这样的一个项目，后来呢又发现将校园内那么多闲置的自行车都充分利用起来是一个非常好的创意，然后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商机，既可以满足各种资源的闲置资源的整合，又可以做到挣钱这个目的，同时呢也迎合了当下共享经济的热潮。就是这样的一个好的想法呢，成就了小黄车的今天。所以呢，我个人觉得一个好的想法是非常重要的。 你说的没错，但是我其实不完全同意你的观点。好的想法谁都可以有，或许小黄车的想法许多北大的学生都有曾想过，但是因为资源有限，执行力较差，根本没有人来落实，这时候团队的力量就显得尤为重要了。一个好的团队不仅是提供各方面的技术和人力支持，而且要互帮互助，建立足够的创业信念。以我们熟知的腾讯为例，在十几年的一个秋天，马化腾和他的同学合资注册了一个公司，并吸纳三位其他股东。在建立腾讯之初，他们就约定清楚，各展所长，各管一摊，合力组合。这样公平合理的合作形式，让他们在困难危机面前能够发挥每个人的长处，取长补短，并且尽可能减少利益的冲突。因此到目前为止，他们之中的四个人都仍然任职于公司一线，这就是好的团队的典型例子。没有他们，也没有今天的腾讯。 没有错。其实咱们现在可以详细的从头到尾捋一下这个创业的一些基本条件。我找了一些资料，有一些资料上说，其实创业可以用7个英语单词去概括。首先是 resource， 然后是 idea， 然后是 skill。Knowledge, intelligence, network 和 goal 这几个词语呢拼在一起，正好是一个 risking 这个词。那咱们今天就可以一个一个说，看一下这个条件到底重不重要，重要的话它应该怎么去实行，可以吗？ 可以。 首先呢是 resource， 要有充分的资源。其实资源呢包括人力和财力，创业者要具备充分的经验、学历、流动的资金、时间、精力，甚至是毅力。其 身的我看到过很多大学创业的一个团队，像以前上学期好像我还看到过什么一些送早餐的学生团队，还有做自己做一些美甲做一些披萨各种团队，他们都进行了一个小的创业项目，但是呢因为他们在于资金时间和精力上其实作为学生都不能投入太多，而且也没有这么多资源，所以最后都很可惜的都放弃了，或者说中途停止了。 对，所以说其实在这个充分的资源里面，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有充分的经验。因为有一个课程的老师说过，其实你现在大学毕业去创业其实不是一个很好的时机，最好的时机是在什么时候呢？其实是在三四十岁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你有足够的时间，你也有足够的金钱去支撑你的创业项目，而且那时候你也有充分的经验，你已经磨练了很多，所以说在那个时候创业真的不比现在一大学毕业就创业差，我觉得。 没有错，有了一定的资源之后呢，它就需要一个可行的概念。其实做一个生意，做一个 business， 它的概念其实不怕旧，最重要的是可行，然后具有长久的一个长久性，然后可以继续开发，继续去扩展。但是呢，现在创业的团队，我看到的是新的 idea 那种团队会比较多。就以我们知道的滴滴为例，其实无论是滴滴还是 Airbnb， 他们都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很多人觉得这个概念并不是可行的，很多人觉得这怎么可能？就像滴滴之前的一个创业团队中的一名核心人员说过，在两三年前，如果有同事跟你说，哎，我下班我要开着我的奥迪 A6 去拉点活，觉得哎，你是不是疯了？可是现在呢，一看就完全是可行的，因为现在有这个快车的服务、顺风车的服务，所以就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共享经济，给人带来一个资源的整合，然后还可以带来一个小的收益。 对。是现在很多学生就是总有一个想法，说我要创业之后，但我要开发一个很颠覆性的一个概念。我觉得，其实一个商业模式、一个概念是其实很难颠覆的，因为在这个你一定要先摸透这个行业的所有的行情，足够了解你做的事情到底是什么，才能深入的挖掘更细致别人没有看到的东西。但是如果你草率的说我要创业，就想说颠覆性的创业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理智的一个想法，因为它的可行性基本是为零的。 所以在这里的 idea 它强调了它的可行性和长久性，所以大家在创业或者看到一个创业项目的时候， 一定要脚踏实地摸清楚你到底要做什么， 要进行一定的评估。然后有了资源和概念，下边就是要有一些适当的技能。其实这个创业的技能呢，并不是说行业中一般的技能，而是通常性的一个企业管理的技能。其实创业的时候呢，我觉得比起你假如说你要做一个互联网公司，并不是说你毕业于信科专业就够了的，你等你的创业团队发展到一定的规模之后，你就对需要对这个公司的所有的人力、所有的资源进行一个管理和整合。但到那个时候呢，你就需要一个宏观的概念去管理一个团队。所以在这里所指的基本技能，比起那些真的脚踏实地的那些真的 skills，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一个悟性。 对，有人说领导这个是不是一个技能？他说，有人说领导是一个职位啊，其实并不然，领导其实也是一种技能。你因为有了领导的这个技能，才能足够的去激励别人为你做事情，达到大家的最大价值。所以说，领导这个还是一个很重要的技能。 对啊，包括咱们在上一次组织管理这样类似的课程的时候，领导力这一块是花了很长的时间去研究的。所以一个创业者，他不能有一个非常窄的一个技术，而是要有一个非常在横向、纵向和横向都需要有所有的技术，才可以进行这样创业项目的实施。而有了这些东西呢，其实就是下一个，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需要有关行业的一个背景知识，而不能只陶醉于自己的理想。 有的人觉得某一天自己拍脑袋，哎，有一个特别好的想法，然后觉得自己就可以创业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一个好的创业项目呢，它其实它的沉淀积累的过程是非常的长的，因为它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去找寻相关行业，甚至是其他行业的一个非常非常宏观的一个知识。这也是一个创业者需要具备的基本的一个知识背景和一个能力。 对，当时我自己有一个，其实有个想法是关于性咨询的。当时我就想，可能在美国这个性咨询非常的火，在中国为什么就不火呢？所以说通过这一点，我能看出来，其实中国是对性咨询这方面是有需求的。但是我光看到了需求，并没有看到它背后的东西，比如说人们是否能接受这种形式去释放自己的压力，排解自己内心的一些困惑。我忽略了这一点，所以说我只是在忙碌的。 就是我们的 intelligence， 我们需要有一个才智。其实在这里的才智呢，其实并不是说所谓的 IQ， 创业者不一定要有非常高的智商，不一定是什么数学天才，这个天才那个天才，不一定是这样的。但是呢，他要有能够善于把握时机去做出明确决定的一个能力，这个才是我们所说的一个才智。 就与其说他有没有才智，不如说他是有没有智慧。其实智慧这个词包含的确实是很多，比如说你是对自己能力的一个认识啊，还是对其他东西的一个认识。有智慧的人往往走的是最远的。 对，就以我们刚刚过去的双十一和双十二为例吧。其实那个马云团队他们其实已经不是一个创业团队了，但是咱们也可以以他们举个例子嘛。他们就很巧妙地把握了双十一这样的一个机会。其实光棍节出现的时间不是一年两年，其实它很久之前就有了，但是很多电商没有想到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机会去建立这样的一个节日，要节日性的一个营销哈。但是呢，他们呢就正确的、准确的把握了消费者的心理，甚至现在双十一的光棍节变成了淘宝节，而不是所谓的光棍节。我觉得就是他们这个团队呢，真的是知道如何去正确的把握时机，如何去做出正确的一个决定。 对他们这个定位，我非常的欣赏，因为在光棍节的时候，人们都是心情比较沉闷，说：“哎呀，我这一年了。”要过光棍节，我是单身，但是这种寂寞的话，又可以现在通过购物的方式去排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想法，就是把需求转变成了另外从一端转到另外一端。 没有错，除了这些呢，我们还有一点就是网络和关系。其实不瞒你说，我在前一阵也试过一个短时期的一个小小的创业项目哈。在那个时候呢，我真的就发现有别人的帮助和支持，不断扩大自己的朋友的网络和打好人际的关系，我真的是会带来不少的方便。在这个小小创业的过程之中呢，我也遇到了真的非常多的贵人，给我非常好的建议和帮助。所以我觉得无论对于谁来说，真的这样一个贵人的帮助，尤其是在中国社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资源。 对，其实这个网络关系的话，可以放在第一条充分的资源上面，因为人脉也是咱们的一个资源嘛。咱们举个例子，比如说就像有一次上课，有一位创业的师兄讲过，第一笔创业的资金从哪里来，从三个 F 来。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是 family。第二个是 friends， 第三个就是 fool， 就是傻子。但是前两个很重要啊，从家人和朋友那儿来。所以说你有一个很好的 人际关系的话，那你第一笔资金你就会拿到，对你以后的创业过程中是有很大很大的帮助的。所以说要搞好关系啊，朋友嘛，对吧？ 没有错。那马上就要进入最后一个啦，就是要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说到目标呢，我就突然想起了在新中关的一家店啊，他们其实也是由大学生没毕业没多久的大学生团队进行的一个创业项目，就是我们熟知的新少爷肉夹馍。他们三位呢都来自清华大学，刚开始其实他们读的专业和美食完全没有关系，他们也是在刚开始进入了非常大的中国公司，到后来呢又自己出来闯荡。他们的目标就一开始就非常明确，他们觉得外国有麦当劳肯德基，为什么中国就不能有类似的餐饮行业，为什么中国的肉夹馍不可以变成外国的肯德基。所以他们就是要打造中国的麦当劳，这就是他们的目标。他们从始至终就是要以这种快餐这种标准化的形式去打造肉夹馍这样的一个国际化品牌。他们的目标就非常的明确，虽然说这个目标可能真的有的时候比较难实现， 需要时间， 对对对，需要打造一个国际化的品牌的确是非常难的。包括他们现在也在努力之中，他们还没有走出中国，但是他们在未来一定我觉得是有这样的一个潜力。但是我觉得这个的基础就是他们的目标非常的明确，我就是要做肉夹馍，我不做别的，我不做其他乱七八糟的。包括我们从他们的菜单中也可以看到，他们除了肉夹馍就是没有，都是一些附属品，都没有其他的东西了。所以我觉得一个目标真的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觉得一个目标应该是一个点，并不是一个发散的一个面，你一定要把这个点弄得越细越细越好，这样的话你才能在过程中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才知道你的方向到底是什么，这样的话就不会迷失自己。 我们说了这么多，把这个所谓的 risking 这七个点我们都说了一遍，其实这些我觉得吧都是创业最开始需要的一个最基本的条件而已。但是呢，当你具备了这样七个条件，你还要进行无数的付出，无数的坎坷，然后无数的时间，就是你可能要经历个两三年三四年才会有一个成功的创业项目。我觉得创业真的是非常难的一个过程。 对啊，创业有风险，进入需谨慎嘛。 好，没有错。 对，因为这个七个点首字母连起来就是 risking 嘛，它肯定是有风险的，而且这个风险很大，需要你的人力，需要你的时间，需要你的资源，这些都整合在一起的话，那也不一定成功。有一个比例说过，当假如说有一万个人去创业的话，只有1%是成功的，这个几率是很小的一部分。所以说一定要在创业的时候一定要放平心态，有风险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遇到失败的话也不要太气馁，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 没有错。但是呢，说了这么多关于风险啊、机会小啊这么多的东西，但是我们以我们个人角度来说，我们还是觉得创业是一个非常好的尝试。作为大学生的我们完全可以去进行这样的尝试，因为毕竟现在不创业那我们要等到什么时候呢，对吧？ 对，趁着年轻多做点疯狂的事情。 对，没有错。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好，我是你们的朋友一鸣， 我是慧斌， 再见， 拜拜 拜拜。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982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春天，

更长久。 你好，这里是文海星空， 我们带着文字的力量，千里之外为你而来。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文海星空，我是主播王弘毅。 我是主播魏雨竹。 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当代英雄似乎是一本名人笔下的著名作品，可是读过的人却想必不多，但在读过许多那个年代的欧洲小说之后，你就会发现这一部绝对会让你印象深刻。它表现出的俄国文学独有的魅力和价值，在其他小说中是见不到的。 作者莱蒙托夫，俄国19世纪最伟大的文学家之一。他的生命很短，只有27年。短暂的生命却和这本小说的主人公一样，充满了痛苦和纠结，也留下了异常灿烂的一抹光辉，像划过夜空的流星一样。托尔斯泰说，如果他活着，就不需要有托尔斯泰了。我们最熟悉的是他的这首《帆》。 蔚蓝的海面，雾霭茫茫，孤独的帆儿闪着白光，他到遥远的异地寻找什么，他把什么抛弃在故乡。呼啸的海风翻卷着波浪，桅杆弓着身在吱嘎作响。唉，不是要寻找幸福，也不是逃离幸福的乐江。下面涌着清澈的碧流，上面洒着金色的阳光。不安分的帆儿却祈求风暴，仿佛风暴里有宁静之邦。 你或许读到过这首诗，会讶异于那里面不畏困难的勇敢精神。然而读过《当代英雄》这本书，你就会知道远非如此。可以说这本书就是诗最好的注脚。在故事中，你仿佛读到了相同的语言。现在在这儿，在这寂寞的要塞里，当我追溯往事的时候，我常常问自己，为什么我不愿踏上命运为我开拓的有平静的欢乐和心灵的安宁等着我的那条道路呢？不，我是不可能安于这种命运的。我好像一个在海盗船上出生和成长的水手，他的心灵已经习惯于与暴风雨搏斗，一旦把它抛到岸上，那么不管绿荫蔽天的树林怎样引诱它，和煦的阳光怎样照耀它，它都会感到寂寞和苦闷。它会整天徘徊在海滩上，倾听滚滚波涛单调的细语，眺望烟雾迷蒙的远方。那望眼欲穿的帆影，有没有在蔚蓝的大海和灰色的云层之间的白色水平线上闪现？起初像海鸥的翅膀，渐渐的便从浪花中分离出来，平平稳稳地飞驶到这座荒凉的码头。 这就是 是那夜孤独的烦恼，是那些所谓的多余人的想象。那美好的海岸，不就是那庸俗不堪、腐朽堕落的上流社会吗？那又怎么会是他们这些有思想追求的贵族的天地？这本小说的主人公毕巧玲所拥有的一切，已经足够让人满足。无论是重要的社会地位，还是聪明绝顶，可以俘获每个女人的心，可以说她在私人和社会两方面，都可以用天才取得成功。但是，她是一个拥有高度自觉的自我意识、冷静的头脑、充满怀疑精神的现代个性的人。 从生活的风暴中，我这人所承受、所接纳的，仅仅是某些思想，而不是任何情感。我这人早就不是靠心灵，而是凭头脑在活着了。我斟酌着检视着我自身的激情与行为，均是出自纯粹的好奇，而不掺进丝毫的同情。在我身上存在着两个人，一个是在生存这个词的完全本真的意义上活着，另一个则思考着、审视着他。他的心灵已习惯与风暴，习惯与搏斗，就像在稍冷一点的天气，他就会裹上大衣抱怨冷，而大冷天能出去打猎，却又是一去一整天。别人都冻僵了、累坏了，他却是什么事都没有。 主人公毕巧玲就是这样的人，具有坚强的意志，意气十足，随便遇到什么危险都绝不低头，愿意迎接风暴和突变，但没有危险也要做些毫无目的的活动，只要能找些事情使自己被他所占据，深不可测的精神的空虚能够得到充实就行。因而当寻求满足而不可得的时候，他会乱闯，会绝望。别林斯基说，当一个人还没有达到这种自我认识的最高状态的时候，他就必须替别人受苦，并且也使别人受苦，爬起来又跌倒，跌倒又爬起来，从迷雾转移到迷雾，从真理移转到真理。真理王国是天国，通往天国之路却是阿拉伯沙漠。 主人公并不是一个玩弄女性的浪荡公子，他为了公爵小姐梅丽的幸福，以巨大的意志力拒绝了他爱的奉献。为了能向比生命、比荣誉还要珍贵的薇拉赎情感之罪，他飞马疾驰数十里，最后竟将马活活累死，而自己在草原上像孩子似的失声痛哭。他反省自己对贝拉的变心是一种昔日忧郁苦闷症的趋势。他也绝非是一个冷酷无情的杀手，在与格鲁什尼茨基决斗的过程中，他背对深渊站在了山凸起的一角，而将有利的位置让给了对手，试图燃烧起他心头宽宏的火花。 作者在编织主人公人性恶习的同时，不断地揭示着主人公内心深处追求人生价值的向善与真诚的痛苦。他试图改变却始终超越不了对社会的拒斥，也超越不了多余。他缺乏一种幡然觉醒的彻悟和积极进取的行动， 缺少托斯托耶夫斯基悔悟的那一瞬，因而注定了他是要被上帝所惩罚的。享乐并没有使他获得快乐，女人的柔情也没给他带来幸福，反而使他厌倦了生活的荒唐与无聊。桀骜的性格与卓然独立的心智使他不屑于这种无聊空虚的生活。他也曾学习读书，却难能持久，因为他发现荣耀也好，幸福也罢，丝毫都不取决于学识。因为最幸福的人都是那些不学无术的人，而荣耀不过就是走运罢了。想要获得运气，只要学会投机取巧就行。 俄国贵族社会的庸俗邪恶使他染上了一个在上流社会普遍存在的超个性的社会疾患，忧郁苦闷症。作者说，悲观绝望的情绪也像一切时髦风气那样，多半从上层社会开始，再传到下层，然后散布开来。如今真正感到最苦闷的人却竭力掩盖这种不幸，就像掩盖过错一样。然而这不幸无法掩盖，它表现出的是对朋友的无情，对女人的玩弄抛弃。但主人公说，我是个傻瓜还是坏蛋，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只知道，如果我造成了别人的不幸，那我自己也并不比别人幸福。我的灵魂已被尘世糟蹋，我的思想骚乱不安，我的心永远不知足。什么事情都不能使我满足，我对悲伤就像对欢乐一样容易习惯，我的生活一天比一天空虚。 正如批评家所说，这就是人类，他们都是这样。他虽然预先就知道一切行为的种种卑劣的方面，可是看到没有别的出路时，他们却帮助、怂恿，甚至赞许的。但随后则洗净两手，并且义愤填膺地离开那个有勇气自己负起全部责任的人。难道能够因为他们贪婪地扑向一切解脱幸福幻影而出现的激动，和他们灵魂深处的不安而责怪他们？这种人性的两重性却让我们感受到毕巧林的悲哀里的一种壮美。毕巧林看透了社会与世俗，也想看穿自己。他是一个孤独悲凉的先觉者，是英雄。他想通过外部的征服来证实自己的力量和价值，然而却始终无法征服自己的内心。他想对世界进行报复，然而受到报复的却最终是他自己。他每次害人，终以自己的灵魂被伤害而告终。 作者用当代英雄来为他的小说命名，或许是在用肯定的语气表达某种对人生的否定性的感悟与理解，是对一种近乎悲剧的人生态度的体察与认同。在这个世上和那个年代依旧有不少相似之处，那些人们孜孜追求的传统价值一个个流于破产，追名逐利变得愚不可及，爱情又过于廉价，过于单薄，没有什么能拯救人的灵魂。做一个当代绅士， 过上一种平凡幸福的生活。对于英雄而言，不如选择死亡。事实上，毕巧林如此做了。他是一个自恋的人，自恋到会欣赏自己的毁灭。他一生没有摆脱命运的煎熬，居无定所，不得好死。最后，他宿命似的预知了自己的死期。他并不是被自己的敌人所杀，也不是被情人所害，更不是遭受瘟疫疾病，而是在一场毫无关系的决斗中，被失魂落魄的外族人刺死于无意。这个结局令人愕然，也令人心酸。 主人公的死多少有些宿命的意味，可正是这种失败了的宿命才了我。他想凭借自己的能力证明自己存在，他想证明人可以有益于他人规范的活法，他想以自己的力量去改变世界。他确实是一个英雄，一个敢于抛弃传统价值观，追求个人价值的勇士。 他貌似是一个多余人，实则又不是一个多余人。他将生命游离于上流社会之外，却用自己的方式将生命之火燃烧到极致。生命的圣火令人赞叹不已，同时他也在用自己的行为和力量试图冲破世俗的枷锁，从而推动自己的人生。 当然，可能读完整本故事，作为旁观者，你可能会恨毕巧林这个人，但有时候你也会在他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当代英雄不是毕巧林一个人，也是每个年代梦想着成为英雄的人，每个年代有思考、有反省、想突破的人，因为他们是我们每个时代的叛逃者，是毫无顾忌却闪动着万分璀璨之光的点点孤星。那些孤星是那样渺小，所能改变的又是那样微弱。 我沿着荒僻的村巷走回家去，一轮满月像火灾反光一样发红，开始从一排参差不齐的房屋后面升起来。星星安详地在暗蓝的苍穹闪烁。我想到古代圣贤认为天上的星辰也参与人间的争端，或者为一小块土地，或者为虚假的权益，不禁感到好笑。结果怎样呢？这些他们认为专门用来照耀他们战斗和凯旋的天灯，至今依旧光辉灿烂，而他们的热情和希望却早就同他们的身体一起化为乌有。有如浪迹天涯的流浪汉在林边点起的一颗火星，很快就熄灭了。然而他们相信整个宇宙及其亿万星辰会一直怀着永恒的同情默默地俯视他们，这种信心曾给他们的意志增添了多少力量啊。可是我们，他们的可怜后裔，却在地面上东西漂泊，没有信仰，没有自豪，没有欢乐，没有恐惧，只有一想到无可避免的灭亡而产生的揪心的忧虑。我们既不能为了造福人类，也不能 为了谋求个人幸福而做出重大的牺牲，因为我们知道这都是办不到的。于是我们就冷漠地从一次怀疑走向另一次怀疑，就像我们的祖先从一次迷惘走向另一次迷惘一样，并且也像他们一样，既丧失了希望，连那种在每次跟人或命运进行搏斗时心灵所能享受到的虽然真实但是短暂的欢乐也一起丧失了。 于是我们再想想那个可恨的毕巧林，他本来谦逊，人们却指责他滑头，于是他变得城府很深，他觉得自己比其他人聪明，人家却看得他们低劣，于是他变得抑郁嫉妒。他本来想爱整个世界，可是没有一个人理解他，他便学会了憎恨。诉说真情，人们不相信他，于是他开始撒谎欺骗。他认为自己怀有崇高的使命，却又不知道如何施展抱负，于是他变成了一个精神上的残疾人，以那种客客气气温厚和善的微笑掩饰着的罪。 他唯一真正的朋友对他说，在你的天性里有着一种特殊的只有你才具有的东西，一种骄傲而又神秘的东西，不论你说什么，你的声音里都有一种不可征服的力量，谁都不能像你那样曾经希望被人所爱，任何人身上的邪恶都不能那样迷人，任何人的顾盼都不能许给人那么多的幸福，没有人能比你更善于利用自己的优越条件，也没有人能像你那样真正的不幸，因为没有人像你那样极力使自己相信相反的一面。可是极力相信的相反一面又包含了多少无奈啊。 正如书中所说，人越接近天空就越会像植物一样在山顶失去颜色和活力，这不幸与悲剧的色彩正是英雄的光芒。毕巧林这个拥有冷冰冰的观察者的头脑，悲戚地感受着心灵的天才，宛如一条挂在天边的彩虹，映射着无比纯净的极致的光。而这何尝不是作者自己也一直解不开的矛盾，就像莱蒙托夫在另一首诗中自己说的那样，我寂寞，我悲伤，没有一个知心的人可以在我心灵痛苦时诉一诉衷肠，希望，老是突然的希望有什么用？而时光在消逝，全是最好的时光。爱，爱谁呢？短暂的爱情不值得，永久相爱又不可能。窥察自己的内心吗？ 你知道吗？董酒一二五八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一二五八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一二五八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一二五八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